年代有着属于自己这个年代的音乐风格。年轻的席普语可以说阳光简单又洒脱，做着属于他这个年龄的电子音乐。在美国求学期间呢，席普语曾经接触到了欧美的电子乐，给了他非常深的震撼啊，刷新了他对于以往音乐的认知。随后的生活当中呢，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们，并将自己的音乐构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之后，彼此一拍即合。经过多次碰撞，长达200多天的精心打磨呢，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席普语带来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就叫做《席普语》。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非常清新的电音风格的作品，叫做《Let Me Know》，来自于席普语和文颖秋的合作。11: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的地方就是，即便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分东南西北，一出门很容易迷路，甚至有人可能会开玩笑的说，哎，你是不是有点路痴，这样的朋友依然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尽兴。还记得吗？首先我们去到的城市是泰国清迈，这里的优势呢就是古城很小，道路呢也比较简单，腿着就可以玩完全程。不仅可以逛到寺庙，这里还有很多风格各异的民宿、好吃的餐厅以及泰国特有的护肤品店等等。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在街边晒着太阳，慢悠悠地吃一个 brunch， 开启你自己的旅行生活。后来又去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这里呢当地人会非常非常的 nice， 通常呢你要是不认路，你去问他，如果你的语言也不够好的话，可以就连比划在说着蹦单词儿。而这个时候当地人如果解释完发现你没有听懂，他会直接带着你往前走，然后很明确的通过方向往这边、左边、哎、右边，你就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了。下面这个作品呢来自于龙宽九段，歌名叫做强。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变强一点。 炎热的阳光照射在街上，紧张有了改变，有什么在身体里自然生长？我知道不能再想什么爱情， 刚才说到我们来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此刻听着龙宽九段的这首强，强大的强，仿佛就是来到了圣吉尔达海滩。这里的沙滩非常的漂亮，这里有人冲浪，有人玩帆船运动，有人玩沙滩排球等等海边各种各样的运动，而你此时此刻好像就坐在这个沙滩上，然后静静的发呆，看着远方，自己来一段呢喃，就像是一杯冰爽的软饮，有着巴塞诺瓦风格的强。这首作品呢，据说是龙宽和好友张亚东即兴创作出来的，用轻松的语调唱出了这样平缓舒适的音乐，可以说恰到好处。除了澳大利亚墨尔本，我们还去到了日本的奈良，这里呢地方小，但是景点丰富，步行呢就可以游玩完毕。来到奈良，你会发现成群的梅花鹿呢是很大的特色之一了，在公园呀、博物馆前，甚至是马路边，都可以看到梅花鹿它们的身影。当然路边还有专门喂鹿的鹿饼干，这些鹿饼干呢是可以购买然后可以喂梅花鹿的，小鹿们跟你一起吃饼干，然后你去拍照或者仅仅的是观察它们都很幸福。接着又去到了台北，台北最好的一点呢就是去哪儿你会发现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不用在路上一直走，坐着公交或者坐着地铁可以直接到达你的目的地。在这里当然除了可以逛很多漂亮的景色，也可以买买买，同样也是吃货们的福利所在了。昨天还去到了拉斯维加斯，这里呢是娱乐之城，当然了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漂亮的酒店，以及非常有意思的各种各样的咖啡馆，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还有这个泳池啊，据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可以说本周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别样的风景，过了快活的一周，就像此刻我们要听到的曲婉婷的作品一样，非常的快活。 春天情不自禁想念，回到那么一天，不再回去留我无恋。夏天天上吊着雨点，我不再是草往前，不会因你哭得红了眼。那好秋天花儿谢了一片，我不再会因你而改变，也不再会犹豫说再见。冬天很快又是一点，世界不是这个屋檐，没有你的日子更加甜。我感谢你离开了我，你可知道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学到什么是坚强，什么是真爱人，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你以为你离开了我不会快乐，像电视里的女主角一样难过。我告诉你今天我过得很快活。 你走的那天我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这种感觉。后的今天我笑了，感谢你当初离开了我，没有了你的日子我过得更快活。 每一天我都可以实现，所谓的是你曾说我做不到，我终于明白什么事都不依靠。 爱情总是很复杂，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你会哭得很难过很难过，你努力的想让自己变得很快活，但是发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干年之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的那段不快乐好在结束了，此刻的今天也许自己是快乐的状态。听完了快活，哎，就是这样的音乐，我们开启今天首先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比利时的布鲁日。布鲁日呢，位于比利时西北部，以中世纪的风格闻名。这里有不同于其他北方城市的细腻和精致，而这里的城市建筑风格主要保留了中世纪的哥特风格。 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打开枪，折射的手枪，交配的手掌，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珠宝相赏，富豪的家乡，矛盾都梦到堆积的思想，根据被完美伪造，那操弄熟练建造的嘴角上。 夜的第七章来自于2006年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周杰伦谱曲，黄俊郎写词，以悬疑的比喻呢，暗喻了1983年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我们全篇可以听到打字机的声音，急促地揭开了这首歌曲的序幕。紧接着呢，福尔摩斯的日记里也是暗藏着种种的线索。而在编曲方面，古典乐曲和电子乐互相融合，周杰伦好像自言自语式的那种 rap 的感觉，化身成为了福尔摩斯，带领着大家一起去寻找凶杀案的真相。而我们刚才说到了比利时的布鲁日呢，其实这里的整体的建筑风格主要保留的是中世纪的哥特感觉。2008年克林法瑞尔主演的电影《杀手没有假期》让这里变得更加的神秘，同时这里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游玩。接下来换一种风格，欢迎 Post Malone。 Candy paint with the white on top, Lambo doors or the woo-wop drop. If you busy plotting on what I got, kicking your door, that's what you thought. $100,000 on the tabletop. Have priced my whip, same price my watch. Got no jumper, but I ball a lot. So you're stony, I do what I want. Candy paint with the white on top. Lambo doors or the woo-woo-wop drop. If you busy plotting on what I got, kick in your door and swat you got. $100,000 on the tabletop. Have priced my whip, same price my watch. Got no jumper, but I bought a lot. So you're stony, I do what I want. Didn't know that was your girl when she gave me top. Kicked out the road, said thanks a lot. Damn, I love paper like a Michael Scott. I can do things that your man cannot. Slab boy coming down, down, I'm hot. Everybody say that I gotta be stopped. Even though my final form ain't none of that. I'm so ahead of you. How you comprehend what you ain't understanding? Count a 100 bands and I watch your vanish. Diamonds going crazy like they on the dance floor. Got a lot of nothing I can handle. Flavor less whatever, you should try a sample. Baby, I'm the boss like I'm Tony Danza. Everybody tryna tell me what I stand for. But you know me, homie, you don't want war. Candy paint with the white on top. Lambo doors or the woo-wop drop. If you busy plotting on what I got, kick in your door and swat you out. $100,000 on the tabletop. Half price my whip, same price my watch. Got no jumper, but I ball a lot. So you're stony, I do what I want. Candy paint with the white on top. Lambo doors or the woo-wop drop. If you busy plotting on what I got, kick in your door and swat you out. $100,000 on the tabletop. Price my whip, same price my watch. Got no jumper, but I bought a lot. So you're stony, I do what I want. I've been rolling 20 acts, hit the road. Hit the switch, open suicide door. We already know you're mad, it's a dog. If my mama wanna ride, then let go. Body mark, so far from me. If your money funny, don't talk to me. I know that, that you could offer me. Second, if you think about crossing me, it lasts forever, you should try a sample. Baby, I'm the boss, like I'm Tony Danza. Everybody tryna tell me what I stand for. But you know me, homie, you don't want war. Candy paint with the white on top. Lambo doors or the woo-wop drop. If you busy plotting on what I got, kick in your door and swat you out. $100,000 on the tabletop. Half price my whip, same price my watch. Got no jumper, but I ball a lot. So you're stony, I do what I want. Candy paint with the white on top. Lambo doors or the woo-wop drop. If you busy plotting on what I got, kick in your door and swat you out. $100,000 on the tabletop. Price my whip, same price my watch. Got no jumper, but I ball a lot. So you're stony, I do what I want. Candy Paint 来自于 Post Malone 今年4月份带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易烊千玺的新歌。这首歌曲整体的感觉呢，有一种迷幻的样子。这种迷幻的感觉呢，跟我们要去的比利时布鲁日的哥特风其实很贴合。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尽情的让自己沉浸其中。 在夜色里

明后天双休日，白天基本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不错，气温也不高，比较适宜安排假日出行。西部北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首都博物馆发现北京大型系列摄影活动优秀作品展正在举办，190幅摄影作品娓娓讲述正在发生着的新北京故事。作为一座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的城市，北京的记忆一古一今，人们用镜头发现北京之心，发现首都之美。本次活动共征集优秀照片7万多张，是近年来首都北京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大型摄影赛事。展览的闭幕时间将延长到9月2号。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的2018找朋友第三期展览庇护所日前举办小型研讨会，讨论建筑的艺术语言。找朋友发现当代青年艺术家项目是2013年由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和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共同发起的。今年是这个项目第一次邀请建筑设计师参展，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3位同学将其毕业设计落地今日美术馆户外展出。参展学生的导师之一央美建筑学院副教授韩文强介绍，厉运清的进山行石、刘璇的几何换界、穆依然的木下赏味都是小型构筑物，也都表达了设计者对空间的态度，希望以轻盈灵动的小空间对抗千篇一律的笨重建筑物。展览将免费展出到9月10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这样悠闲自在的音乐，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可以轻易地发现路边美好的景色吗？ 语调保留的对话，若即若离是真是假，耳边呼吸真氧化，我和你想象的摩擦，可能城市太污染，孤单肆虐人海，也难怪电影来，感官失控离开，心情界限的关怀，一个吻如此飞彩，轻飘的夜晚也醒来，是不是我太敏感，不再害怕爱的时代，没时间少女时代赌一个不平安，要爱就要勇敢，心情太敏感，放爱情作怪，想要你轻视 我。 这是艾迪良演唱的《敏感》，收录在2012年的专辑《如果你爱我》当中。这张专辑呢，一切是从灵魂深处开始，演唱的音乐风格呢都是 Jazz 和 Soul 的蓝调灵魂抒情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摇摆的爵士舞曲也是独树一格。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环。前面呢我们去往的是比利时的布鲁日，一句话来总结，这里的城市的建筑风格主要保留了中世纪的哥特风格。于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夜的第七章。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跟音乐太有缘分了。很多人小时候看到的第一部非常好看的音乐剧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即便你不知道萨尔茨堡，也一定知道莫扎特或者是音乐之声。萨尔茨堡呢是莫扎特的故乡，也是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因此呢这里有着十分浓郁的音乐文化。每年萨尔茨堡音乐之际呢，总会有成千上万的古典音乐爱好者赶来参加这场盛宴。所以接下来在我们开启萨尔茨堡旅行的过程当中，怎么少得了这一首？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kay, I'll make it easier for you. 下面这种方式大家应该更熟悉咯。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你会不会唱嘞？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A deer, a female. These notes in our heads, we can sing a million different tunes. How? By mixing them up. Listen. When you know the notes to sing, you can sing most anything. When you know the notes to sing. Don't 非常经典的音乐之声当中的插曲 Do Re Mi。 听着这首作品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想象到的画面是怎样的？是那个时候自己跟影片中的孩子们一样大小的自己，影片当中上校、亲爱的孩子们等等非常经典的台词，还是什么？音乐之声呢，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啊。这部电影呢，其实当时在奥地利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有名，但是当它风靡全球的时候，在奥地利也变得格外的备受关注。紧接着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宣传奥地利最好的影片之一了。现在当你去奥地利旅游的时候呢，会有专门的音乐之声拍摄地之旅，你还可以参观在 16 going on 17 以及 something good 两个场景当中使用的那个大露台，但是公众并不允许去参观露台的内部啊。什么样的原因？怕破坏当然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啊，是曾经以前有一些年龄明显大于16、17岁的电影粉丝来到露台以后呢，依然想像自己是剧中人物一样在椅子之间不断的跳舞，但是由于太大了，这个过程当中弄伤了自己。而事实上那段非常经典的舞蹈就是 17 going on 17，是在洛杉矶20世纪福克斯的一个舞台上拍摄完成的。现在你来到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你会发现很多的宾馆当中也会不断地为游客播放音乐之声这部电影。当然奥地利除了有音乐，萨尔茨堡还有非常多漂亮的风景所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还有哪些漂亮的风景，不要着急，稍事休息，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继续开启萨尔茨堡之旅，等会儿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旅行的过程当中突然下雨了，你的心情是否会发生改变？可能那个当下你会觉得有些狼狈，但事后回忆起来依然会觉得即便下雨也是你旅行当中的独家记忆。 可是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被我摆在了心底，别人说多么难听，而我拥有的世界，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无论是谁也不行从我身体拿走你，在我感情封锁住你却都不提。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全都关于你绝口不提。 没关系，望着看台历及天气，习惯一个人的下大雨，没联络过的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思念的孩子发淋漓的抽泣，回到你我分开的那天，时间静止在那一股流离的尘埃， 泪与时间才能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我没时间着急，已经接受都来不及，泪与时间上场才能电影，泪与时间上场才能电影，想象才能电影结束的美丽。我决定留给你，我留给你，不去收场灰烬，收场灰烬，喜剧变成悲剧，变成悲剧，我跟着你是我独家记忆，回忆太过无尽，比光过金币，一句想加速逃离，加速逃离，对自己说对不起，说对不起，我跟着你是我独家独家独家的。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不管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都学了下雨，我都学了下雨， 让现在我可怜到底，想要快乐都没力气。我的世界在下大雨，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 可我还是喜欢你，听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你生气。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想要快乐都没力气。 朱星杰版本的独家记忆叫做2018独家记忆，顾名思义呢，上一版非常经典的陈小春版本的独家记忆已经是10年前2008年的作品了。相隔10年的距离，不仅歌名前加了2018这四个数字，跨越了时间的障碍，重新唤醒了那一份曾经的记忆和感动啊。这首歌曲呢，随着节奏的进入，使得我们听到的 Future R&B 的情绪更加的浓厚，包括整首歌曲是以雨水加入电钢琴这样的方式进入的。整首歌曲当中呢，融合了朱星杰柔和贴近的声线，也让情景和画面感显得非常的足。而 rap 和副歌的进入呢，也让歌曲本身脱离了平常 AB 段这样的结构，显得听起来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不过听完朱星杰版本的独家记忆，你又是否记得陈小春版本的嘞？接下来跟随陈小春简单的唱一下副歌所在。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陈小春的版本绝对是他典型的陈氏苦情歌啊，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陈小春唱这段旋律就很有感觉，很有诗意，而且画面呢也非常的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的是满满的回忆的感觉。好吧，继续开启我们的旅行。前面呢我们去的是萨尔茨堡，当然来到萨尔茨堡呢，我们也说过这里是莫扎特的故乡，同时也是电影音乐之声的故乡。除了音乐，萨尔茨堡的迷人之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城区，这里有百看不厌的自然风光，还有精致的博物馆等等。萨尔茨堡虽然是奥地利的第四大城市，但其实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坐公交车贯穿也仅仅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这里玩你会觉得时间过去得非常非常的自在。好吧，看到非常漂亮的美景的时候，又独在异乡，你是否会想起某一段故事，是否会想起某一个朋友？接下来跟随李健想一想，此刻你听这首作品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来的那个朋友。 忽然想起 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你还好吗？是否平常像我一样浮浮沉沉，随人海漂流，我们随梦想散落在天涯，的温暖忽略了多少曾有的真情，从来不计较，一声问候就好，说句珍重， 有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就是去看朋友，有的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住在朋友家，需要跟朋友见面，朋友很重要。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作品来自于李健，我的朋友。11:55到了中午饭时间了，今天中午吃什么喝什么，周五一定要让自己快乐起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跟随魏雪曼一起来上一杯哎 Tequila， 开车不喝酒哦，拜拜。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